提醒您，收听时请注意自个儿的形象。 最实时的医疗资讯， 目前呢，我们从流行病学的调查的 最热门的健康话题， 针剂啊、片子啊，查得非常全。 携手权威专家，关注前沿医疗成果。 现在呢，我拿到这个国家的这个荣誉。 北京新闻广播，健康北京。 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健康北京节目，我是主持人李凯。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非常高兴邀请到的是北京大学肿瘤医院的主任医师、副教授、大外科的副主任李明大夫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和大家一起来聊聊有关心理和癌的话题。那么如果您对我们今天的节目感兴趣的话呢，也可以通过短信的方式和我们保持互动，我们的短信交流方式您可以发送短信到10628821828。今天节目一开始，首先我们还是通过电话来连线一下北京卫生监督所的副所长赵新生，请他介绍一下最新的情况。赵所长您好。 哎，你好，你好。 这段时间我们也关注了一些新闻哈，据说咱们北京卫生监督机构呢，这个专门查处了一些从事微整形的一些不合法的美容服务哈，您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方面的一些情况？ 好的，我简单介绍一下。那么首先我先介绍一下什么叫微整形。现在社会上呢，有一些医疗机构，特别是一些非法的医疗机构，利用所谓的微整形啊，进行所谓的医疗美容服务，应该说给我们的健康者啊，带来很大的风患，所以这个风险和隐患。所谓的微整形呢，就是应该说是利用高科技的一些医疗手段，在不需要做手术的情况下，比较短的时间内啊，来改变身体的形态，脸部的形态，这样一种整形技术。那么最近呢，北京市卫生监督所啊，根据群众的举报投诉，也成功的查获了一起通过微信向这个健康人员啊销售这个和注射溶脂针的这样一个违法案件。事情是这样，当事人呢通过微信啊向受害人介绍了一款所谓的溶脂针这样一个产品，并且呢约定在我们北京市某一个宾馆房间内啊为这个受害人注射了这种溶脂针。一共收取了3000余元的费用。那么注射以后啊，这个受害人当时立即啊身体出现了不适应的反应，主要表现为下腹部啊和这个双腿的皮肤出现了脓肿，并且合并感染。因此呢，这个受害人呢向卫生计生部门进行了投诉和举报。 我们听这个故事啊，听这起事件，首先就是在宾馆里边为他人注射这个溶脂针，就听着很不靠谱哈。这个案件的这个处理结果如何呢？ 经过咱们北京市卫生监督执法人员的调查和取证，特别是查明了这个当事人啊，应该说他本身是不具备合法行医资质的。来注射溶脂针是属于非法行医的行为。那么其次呢，他所使用的所谓的这个米拉贝尔的这个溶脂针呢，经查询国家的相关食品药品监督部门的数据检查，也没有检索到相关合法药品或医疗器械的名录。因此呢，这个咱们北京市卫生监督机构给予这个当事人啊罚款人民币20000元。并且没收了他的违法所得3000余元的行政处罚。是这样。 那么这件事情也是给我们带来一些启示哈，爱美之心人皆有之，是不是？在这方面您给我们做一些提醒。 好的，在此呢，我们也提醒广大的群众，特别是年轻的一些女士朋友们啊，在接受医疗美容服务过程当中，一定要选择卫生计生部门批准的合法医疗美容机构来从事微整容的这些活动。以免上当，自觉的远离非法行医这个微整形的所谓的美丽陷阱。当然我们也希望大家呢，如果在发现社会上有非法美容医疗机构或者是进行所谓的微整容的行为时候呢，也欢迎大家呢及时拨打公共卫生的举报投诉电话12320，向卫生监督机构来进行投诉举报。是这样。 好的，非常感谢赵所长，谢谢您。那隔周的时候我们再给您打电话。好， 再见。 再见。 再见。 目前呢，我们从流行病学的调查 话题， 这种病呢也在呈现上升的趋势。 成果 在降压药物的选择上面呢，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最实时的医疗资讯，最热门的健康话题，携手权威专家， 关注前沿医疗成果。北京新闻广播，健康北京。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健康北京，我是李凯。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非常高兴邀请到的是北京大学肿瘤医院的主任医师李明大夫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啊。首先欢迎一下李大夫，您好。 您好。 今天因为我们时间节目时间特别短啊，今天不请您来聊有关这个技术层面的一些内容了哈，因为您是大肠癌方面的专家了啊，这个每天的门诊当中也是接触到不少比如说癌症的一些患者。那么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聊聊心理和癌症之间的关系。我前日子听一位朋友说，这个就是看病哈，当发现一些不好，等待这个医生的最终告诉你最后确诊是什么过程当中，这个等待过程当中内心就特别的煎熬。那么在一个普通患者来说，通过您的角度来看，是不是这个每个人的这个心理哈，其实某种程度来说也跟这个病有密切关系 啊，有很密切的关系。现在很多疾病包括肿瘤这个疾病，我们从另一个角度上管它叫做身心疾病。 身心疾病， 对，也就是身体和心理共同的这样的一个疾病。那么也就是说身体上产生了一些变化，疾病的变化，同时这个心理对这个疾病也有很直接的影响。比如说我们都以前都常说这个很抑郁的人容易得各种各样的一些疾病，包括肿瘤，包括其他的一些疾病。还有呢，我们说非常这个想的太多，特别焦虑这样的人，晚上睡不着觉，吃饭也不香，有点什么事儿就放在心里头。我们说有时候说这样的人心眼窄，这样的人也特别容易得各种各样的一些疾病。 是，而且他们好像比如说我们能够明确的，像刚才咱俩之间聊天那种甲状腺的这种疾病啊，甲状腺这种癌症的出现，好多人都是心里边特别的容易紧张啊， 对， 焦虑的人啊。 对，这个我们从人身上只能观察到这样的现象，我们不能拿人去做实验，但是我们可以去做一些动物的实验。以前有人做过这样的实验，什么样的实验呢？就是让老鼠始终处于一种紧张的状态，它刚一放松下来，你就给它点刺激，刚一放松给它点刺激，那么它始终处于紧张的状态，这种老鼠特别容易得肿瘤。 哎呦， 你把肿瘤种到它身上以后，肿瘤非常容易的就繁殖下来，而且长得特别的快。所以由此可见，特别紧张的这种状态会带来一个带来这个动物机体免疫能力降低，让它容易发生各种各样的疾病。 但是我们道理都懂哈，但是真是谁要摊上这样的事儿的时候，比如说真是身体不好，然后请大夫来看看是不是恶性肿瘤哈，这个谁摊上的心里边都会有一些非常难受非常恐惧的一个过程。 对，这个过程因人而异，有的人时间长，有的人时间短。我们在临床上见到这样的病人呢，一般把这个过程分为几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呢，往往是首先是震惊，当得到了一个肿瘤的这样的诊断的时候，首先是非常震惊。第二一个过程呢，可能是比较拒绝，就是说觉得不可能，你诊断错了，我怎么可能得这样的疾病。第三个过程呢是比较低沉，情绪低沉下来了，就是他基本上接受了这个诊断的事实，变得比较沮丧，比较抑郁。第四个阶段我们所谓的平静期，也就是说他真正的从内心已经比较平和的接受了这件事情，积极的去开始面对这个疾病了。那么大概是这样四个过程，我们希望这个过程 越短 越 好。 对，越快的走过了这个震惊啊、沮丧啊等等这样的一个过程，进入到一个平静的过程，进入到一个平静期，来认真的面对自己所处的这种状况，所以这个过程越短越好。 但是说实话啊，李教授，咱这个站着说话不腰疼啊，就是咱俩都没有经历过。当然了，您每天都可能见惯了这么多的这种案例了，但是我觉得很多人都是，哎呀，这没赶上你老说把这个过程缩得越短越好，甚至还有提一些，哎呀，没事，咱不用特别震惊啊，不用特别的抵抗。但是好像每个人的心里，他正常是人都会有这么一个过程， 对吧？这个过程基本上是每个人正常的一个反应，大家不要认为这是异常的，这是正常的反应。 正常的， 只不过是我刚才说了，每个人的长度因人而异，我们希望它越短越好，因为如果很长的话，那么就有可能会发生其他的一些问题，比如说你在抑郁期过长，就有可能有一些病人可能会在这个过程当中自杀呀，自我伤害呀，等等。如果你过分的焦虑，可能就吃得不香，睡得不好，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你身体就会很差， 是， 对吧？我们说这个有一种说法说很多病人是被自己吓死的， 对，不是说恶性肿瘤癌症三分之一都是自己被自己吓死的。 对对对， 本身肿瘤是一个慢性的这样的一个过程，但是很多病人你会发现从诊断到他离开大概也就一个月两个月，我们说其实这样的病人往往是一个自我身心没有调节过来而导致了疾病快速的进展。 嗯，所以在这儿的时候就这个过程能够越快越好啊。 对， 当然了，我们今天也是非常高兴邀请到的是北京大学肿瘤医院的主任医师、大外科的副主任李明大夫来我们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聊聊有关心理和癌症之间的这种关系。其实有的时候这个我们也是希望就是大夫跟您沟通的时候能够听见大夫的一些话。在很多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有些恶性肿瘤啊，它需要做活检啊，它需要不断的通过一些影像学最后活检来确诊到底，因为它可能是恶性的，但是它好像有些肿瘤的分型它不太一样，和治疗方法也不一样，这个过程有时候挺漫长的。 对， 你比如说像肺癌有的时候得将近两个星期，这两个星期太难熬了，我估计对于很多人来说这个过程怎么能够熬得下来。 我觉得这个问题特别的好。其实今天上午我来之前就有一个病人处于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在这个过程当中怎么能让病人很平静的去接受这些事情，就是要让他知道是怎么回事儿。我觉得很多病人这个过程非常的长，心理的反应的过程非常的长，就是因为他不知道，他被蒙在鼓里头。那么蒙在鼓里头他就会去猜疑猜测，他就可能往各个方向去想。相反，我觉得如果让病人能够很清楚的知道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情况，为什么会等了这一个星期、两个星期甚至更长，这两个星期医生们都在做什么事情，我觉得这个过程反而他会更加的平静一些。 就是跟他说我们这是为了今后治疗的时候更为准确。 对， 对吧？ 可以这么说。我觉得啊，这个人之所以对某个东西非常的害怕或者恐惧，往往是因为不了解。 对，不知道， 不知道是为什么。如果一旦知道了的话，反而对这个东西会平静的相看。 那再问你一个问题啊，也是现实生活当中非常常见的，比如说经过了两个星期的等待之后终于拿到这个确诊的报告了啊。假设我们是一个恶性肿瘤，然后那可能很多家属就会有两种截然不同的反应。哎呦，这先别告诉他了啊，就是一方面是隐瞒，另外一方面就是主张实话实说啊。我不知道您是不是接诊过程当中也经常会遇见这样的一种取舍。 哎，太常见了，尤其是很多病人这个哪怕最后诊断了以后呢，不愿意去我们医院看病。家属先来，不带着病人来，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医院写着肿瘤医院。你不像去有些医院看不出来这个来看什么病， 综合性医院。 对，一到肿瘤医院呢似乎就这个病人一下子就都明白了啊什么的，这种情况非常常见。而这个西方国家呢，一般来讲呢是要求病人完全的知晓这个他的病情。为什么呢？因为他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权利，另外一个呢可以让病人很清楚的知道他后面的这个时间他好去安排。而中国人因为传统的一些文化习惯啊、习俗啊，那么有很多家里人不愿意让病人知道真实的一些情况。 所以这个那您就个人而言啊，您认为是应该告诉他呢，还是应该觉得可以隐瞒一下呢？ 我个人觉得还是应该告诉病人， 应该告诉病人， 因为其实啊，也挺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就是基本上到我们这儿来的病人，家属也知道是什么病，病人也知道是什么病，但是呢，家属来了以后呢，会跟我们说瞒着病人啊，瞒着。病人来了以后呢，跟我们单独接触的时候说大夫，其实我知道是什么病，这个很清楚。双方之间就隔着一层窗户纸，谁也不愿意 捅 破它。对， 这个家属可能会觉得这个病人患者可能心里受不了， 对， 然后患者肯定说哎呀，可能我都知道怎么回事，别让他们更难受了。 对， 是吧？ 对， 中国人就是互相体谅。 对， 互相体谅。但是某种程度来说，这种互相体谅，这种传统文化呢，对于治疗来说也是存在一定的问题，就是你给他下这个药，医嘱哈，有的时候也带来一定麻烦吧。 对，这个有很多家属隐瞒病人的病情的时候，那做的是非常的全面的，包括把这个药给他开了以后，这个家属可以去这个改变这个药的药盒， 把盒换了， 或者把这个药片从这个药盒里头拿出来，然后重新换一个药瓶啊等等，当然这就是维生素，大夫给你开的维生素你吃。所以我觉得这个还是挺有意思的这事儿。 非常，这不能说是处心积虑，但是非常想的非常细致啊。 对，我觉得呢，这个其实回到咱们心理的这个话题上，其实这些家属也都是为了病人的心理的考虑，怕他们受不了，心理上承受不了。那这是一种方式。另外呢，其他的一些方式呢，比如说你把实情都告诉他以后，你从 这个生活呀、心理呀等等各个方面去支持他。 嗯， 你告诉他你这个疾病是一个什么情况，你要有所准备，比如说下面我们该化疗了，可能有呕吐啊这些情况。你相反，我觉得你告诉他了以后，病人有了充分的这种思想准备，反而可能不太，心理上不太会有更多的一些负担。 但不会，比如说有一些人担心你跟他说了一些实情之后，他会比如说拒绝治疗，不吃不喝，甚至于走一些极端的这种可能性吗？ 有这种可能性吗？那就是说我们在心理上的这种支持 啊， 就是希望他这种抑郁的过程越短越好。还是刚才的那个话题，支持有很多的办法。首先一个，我觉得作为家属和作为医生要感同身受。 嗯， 你不能站在很远的一个角度上，就像咱们刚才聊的说，没有设身处地的替病人想。其实我们应该感同身受，告诉他啊，确实您这个会非常的痛苦。 嗯， 但是我们做这些治疗，您承受的这些痛苦，这些付出的代价是值得的，是有意义的。 嗯， 我们要追求更好，未来更好的一个生活质量和生存的一个时间。 嗯， 给他讲清楚这些事情。我还有呢，比如说我们一些病友的这种支持，我们有一些很多的这个癌症康复会啊，这些病友互相之间去聊一些故事，聊一些自己的经历， 嗯， 那么互相的这种心理上的一个支持，我觉得这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是，这个北京有很多这方面的一些事例了啊，包括像乳腺癌，很多医院都会有这种乳康沙龙啊， 对， 包括有一些这方面的一些组织啊，都会能够提供一些帮助。哎，你这个大肠癌现在也有吧？ 肠癌有，肠癌一个是肠癌本身，这个癌症本身有一些病人自发的组织起来。还有呢，就是我们组织的关于肠癌有一个特殊的一个问题，叫造口。 造口。 对，就是失去肛门的这样的患者，那么造口联谊会每个城市基本上都有。 嗯， 因为这个除了肿瘤以外，这些人可能更痛苦的是失去了一个器官， 对， 一个重要的器官。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大家互相坐在一起探讨一下，交流一下生活上怎么能够变得更加的方便，这个如何去正确的面对生活、工作、交友等等这样的一些问题，互相给予一些指导的意见，交流一下，我觉得对每个病人的这个康复特别的好。 嗯，所以我觉得就是中国人之间，尤其亲人之间的这种亲情啊，有的时候过于不能说简单嘛，有的时候过于这种单调啊，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对同事很温暖很热情，对街坊邻居可能很热情，但是对自己的亲人，当遇见一些这些坎儿的时候啊，真的应该把一些感受说出来哈，让他们更多的能感受到这种家庭的这种温暖。 我觉得这可能是因为中国人表达上 表达含蓄， 对，比较含蓄，不会那么直接的去表达，包括爱啊，包括恨呢，不会那么直接的去表达。确实像您说的，我们对病人的这种关注，有的时候应该更开放的表达出来，让病人能够确切的知道你在关爱我，你在默默的支持着我，你在跟我感同身受，或者跟我一起来承担这些痛苦。所以我觉得如果你直接的表达出来，病人能够感受到非常强的这种力量的支持。 那再说一个力量更强的支持啊，就是从您的专业角度来说，真的这心理和癌某种程度来说是一个非常紧密的结合，是因为癌症对于我们很多人来说是一个宣判啊，就可能说一得了癌症就是一个天塌下来的这种结果哈。那比如说从就是您这个专业大肠癌，因为北京的这个大肠癌也是高发，肺癌排第一，可能大肠癌就排第二了哈。其实像那种现在的医学的前沿的这个研究哈，我们对于癌症是不是真的要面临这种生死抉择？ 我觉得不至于说到生死抉择，这也是为什么有的时候很多的时候我去出去做一些科普的这种讲座，我做科普讲座的时候最多说的一个话，就是我来给大家讲这个东西不是想吓唬大家，吓得大家都这个 都害怕 了，都害怕，恰恰相反，是你对这个疾病越了解，你越不会去害怕它。我们对很多东西之所以害怕恐惧，就是因为我们不了解。比如说举个最简单的例子，中国人说鬼很可怕，怕鬼， 没见过， 对对对对对，给小孩一说，小孩哭就说，哎，你这个再哭什么什么就来了，就吓唬他一下。你为什么怕鬼？因为你没见过。你为什么怕鬼？因为你是对死亡的一种恐惧，对吧？但是如果说我们告诉你死亡到底是什么，疾病到底是什么，你清楚的了解了以后，你反而就不害怕了。还有一个呢，就是很多人有误区，说得了癌症就是死，这个癌症就是得了癌症就是判了死刑。如果说当你知道说我们比如说早期的乳腺癌的 这个治愈率可以在90%以上，甚至有很多接近100%的这样的治愈率，这可能比流感的这个效果可能还能好一点。所以这个如果你真的知道了这些数据以后，你就不会害怕，你就觉得说即便得了癌症你也有治愈的这种期望，治愈的这种可能性。 像乳腺癌人家都统计10年的生存率， 对 对吧， 对， 这个可能更科还在统计5年的时候，人家已经早早的就统计了10年啊。 肠癌也是这样，肠癌我们说如果说治疗的方法呀等等非常的妥当的话，那么总体的生存率应该是在总体的治愈率吧，应该在60%以上， 一半以上 、我觉得这个就这是还是说的总体的，从早期到晚期可能所有的病人加在一块儿的60%，一半以上应该讲还是比较好的。那具体到早期的话，那就效果就会更好，也可以达到90%左右。 所以说到这儿的时候，我们也听到一些朋友的这个，因为一旦心理上面在意这件事情啊，就会对医生的一些说法、医生的一些表情察言观色、细细体味啊。因为我们今天和大家一起来说的癌症和心理这之间的关系，有些实际的问题，比如说这个大夫说啊，你赶紧做手术啊，心里边就觉得，哎呀，这看来是早期发现，早手术做手术那就好了。然后有些大夫说别着急做手术，先做化疗，心里边咯噔一下。啊，说哟，我这都手术机会都没有了。那个你也能理解大家对于医生的这种判断啊，就是这种判断靠谱吗？ 我觉得呢，这可能是跟这个医生和患者之间的交流可能不是够充分有关系。其实我觉得，患者跟医生相比起来，他是一个知识不对等的。 对对对，这也最关键了。 对，他缺乏很多医生了解的知识，所以呢，但医生在跟患者交流的时候，很多医生认为咱们知识是一样的，莫名其妙的会有这种认为，你知道吗？然后呢，这个所以呢，医生在有时候交流相对的比较这个短暂，或者说比较这个粗浅。那我觉得其实如果把这种交流更细致一些，把一些事情来龙去脉给他讲得清楚，比如说我们说现在不做手术，比如我们的肠癌、直肠癌，很多病人是先做放化疗， 对，我就说 再做手术， 对，直肠癌经常会出现 这样的，对，这并不意味着说这个病人就是晚期了，绝不是这种说法，只不过是治疗的策略，因为现在不是说手术是唯一治疗的一个手段，而是讲究对肿瘤的一个综合治疗。这个综合治疗呢，就有排在前头的、排在后头的各种各样的治疗的一个方法，所以呢，在这种时候，我觉得把这个为什么我要给你选择这样的治疗的顺序、治疗的方法，很明确的告诉病人的话，我觉得病人就不会有这样更多的猜疑。 所以我觉得这可能就是解释沟通的问题啊。 对， 因为对于患者来说，我们真是跟您这个从本科、硕士、博士说留学回来的这个比较而言，我们确实占有的知识太少了啊，多跟大夫一些沟通交流，因为一旦比如说你都住进病房了，可能接触大夫的机会就跟门诊相比那就多了，对吧？你可以跟他进行一个充分的探讨，包括我们经常很多患者也会问非常专业的词汇，这个我这个预期手术预期会怎么样哈、啊？就是所谓的预期，就是他最后的好的结果到底能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这也应该是毫无保留的跟患者交流的是吧？ 对，这个一般来讲呢，会给患者进行一个这个一个交流，但是这种交流往往是说这个预期能够活多长时间，这个只不过是基于一个大规模人群的这样一个经验，具体到每个患者身上可能还是不太这个确定的，所以这种交流只能说给患者一个印象， 是 并不能够说你这个病人就是一定能够怎么样。 我跟您说讲一个特别实际的例子，我一朋友那天还跟我说，哎呀，这个悲喜两重天，我说怎么了？大夫先跟我们讲这个手术预期特好，特高兴，过两天找我签字来了，一看那可能的风险，我天哪，就是手术的风险一片。 对， 就是这种心理上面，因为确实挺残忍的一件事情啊，这个心里边要经受两种不一样的这种感受啊。 这个啊，我觉得沟通手术风险的时候，这个也是一种对医生来讲也是一种技巧，应该讲，因为确实是现在这个手术的风险在沟通的时候要求尽可能的详细，尽可能的完备，这个啊，给大家举个例子大家就能明白，你看所有的药物的处方上不良反应，几乎把你想到的不良反应都能写得上， 特别多， 但是每个人在买药的时候很少去看不良反应这一条，都是奔着它的疗效去的。 我看我认为不良反应越多越安全，就是不良反应就未明尚未查明，那都太危险了，那种药物 这么多的不良反应很难说